不见过皇帝不能回家，尹继善自己没有分府令居，也不大乐意回家，于是二人同约住在陆河驿。尹继善免了家里家规约束，于宏图也好图个伴儿。本来说的好好的，吃过晚饭，尹继善却变了卦，执意要回家去看看。于宏图知道尹家家法森严，料是这位名震天下的封疆大吏怕老爷子尹泰计较他的礼数，略挽留了几句，便由尹继善升轿去了。于宏图独自占了六间上房，空落落的，没有个人说话。礼部的人又来交代朝廷要派员前来照例接待，又不能出门，他便要了砚笔，独自在窗下临帖。正百无聊赖间，忽然连笼一响，转脸看时，却是自己在内务府当差的时候的朋友尚德祥，遂放下了笔，笑道：“ 哦，哈哈哈哈，是德祥啊，我估着你们知道我回来一定来看的。” 尚德祥一脸是笑，先是一起手衣打下签儿去：“ 于大人，卑职给于大人请安了。” 起身又是一衣。于宏图慌着，忙双手拦住：“ 哎呀，你还和我闹这个？ 那年你一道去老金家吃酒，回去路上下雨，又怕湿鞋，咱们两个人赤脚骗子跑了十几里，歇到你家，你都忘了？”尚德祥顺他手势坐了檀木椅上，接过一成递过的茶，笑嘻嘻地说：“ 到哪山唱哪山歌，做此官行此礼，才能不坏了交情。今儿个他们不能来了，先头太子死了，在内务府设祭，万岁爷御驾亲临，大大小小的王爷们都去了，内务府忙得底儿朝天呢。我讨了个巧差，专门来购纸扎香烛，这才偷了个空来拜望大人。” 看着面前这位笔帖士，于宏图也是不胜感慨。才一年过去，几位当日一道跑龙套的半差哥依然无故，自己已在督察院身为台阁，奉旨出巡又奉旨回京，人的际遇真是从哪里说起呢？想着，于宏图笑了：“朋友还是朋友，位分变了，遮遮外人眼就是了。这会子在你们面前抖精神，背后不骂死我才怪呢。”“ 谁敢骂您呐？” 尚德祥用碗盖拨着茶吸溜了一口：“ 哎呀，太渴了。大人不知道啊，您羡慕死我们了。王爷们闹殿，老马也在场，下来见我们，啪的先过了自己一个耳光啊。他说：‘哎呀，我他妈的怎么这么混呐，光顾了瞪眼看了，我要抢先一步说话，不也他娘的当场升官了？就算跟着姓于的跑几句，不定也选出去弄个府县干干呢。我跟他说呀，这就是人跟人不同，八爷们是好惹的吗？东边几位王爷你惹得起吗？宏图是脑袋别着上去帮皇上的，你没这份忠心，也没这份胆量，还是老实跟着我们待着，在内务府吃茶看底报，听司官爷招呼吧。” 于宏图说：“哎呀，当时我可没想那么多呀，他们闹得太不像话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”“ 所以我说这是大人的德行嘛。我说于大人，我这会子想仗爷你一件事， 不晓得肯不肯给面子呢。 哦，我是御史言官，能帮你什么忙啊？ 大人消息不灵通啊，你放到四川翻台了，票逆都下来了，何京城的人都知道了。 哦，真的？ 真的。 尚德祥拖着长音笃定地说道， 是宝亲王爷见的你，说岳大将军在四川身统十几万大军，四川为天下第一军需供应重地，一定要干练精强的人来任藩台，就见了老爷您呢。 他不知不觉已经将大人换成了老爷，又压低了嗓门说， 哎，岳大军门又要出兵放马了，您瞧着，一仗打下来，您稳稳坐定了升巡抚，不定还是总督呢。打仗啊，凭的是金山银海，您这番不但升官，那钱海啦。 于宏图微微一笑，你素知我的，我是不爱钱的。 那是那是啊，咱们内务府还有谁比我更知道您呢？老爷最不稀罕钱了。 尚德祥立即转棚， 越不爱钱呐，升官越快。我敢说，您老爷准比李志台、田志台和鄂中堂还要高法。为甚的呢？您得了圣意，又忠心又不爱钱，年纪比他们轻，身子骨又结实。您瞧他们几位，肝不好的肝不好，痨病的痨病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风流吹前风流，轮到老爷您了。 于宏图在内务府和尚德祥交情其实中等，酒饭不分家，这也是真的。如今龙门一跃而过，终日与尹继善、李卫甚或弘历一杆子王公勋臣一处办差，居一气养一体，已很瞧不上这种低级的马屁。但尚德祥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，雍正的三大模范都是病秧子，却是自己崭露头角的机会。千穿万穿，马屁毕竟不穿。于宏图阴笑着说，哈哈，甭说这些话了，像个老公，听着叫人肉麻。你有舒适事托我呀？ 这个，我那个一旦挑姐夫您还记得不？哎，就是前年腊月初八在嘉兴楼请客的那个，叫董广兴，淮南府上叫人砸了一黑砖，前年来京就是谋起复的， 托了小三爷的面子，放到四川去当了个同知，还是候选的。 这回呀，又进京来引荐，说话就补实缺。在这等了几天，等不到您，就先走了。 于宏图至此已知尚德祥的来意了，搜寻着回忆，已是想起嘉兴楼应邀吃酒的那回事，倒也对董广兴没有恶感。正要说话，尚德祥又说， 这次他进京，我们回请他，席面大家伙都捧您，说这是我们内务府建府82年的头号人物，是咱们朋友的光彩体面。广兴就说呀，可惜我不能慧眼识英雄，当面错过，这是我朝郭秀、张廷玉有的人物啊，您瞧人家心里这份景仰。 这太过奖了，于某断不敢当的。 哎呀，我们带着广兴去拜望了嫂夫人，广兴一看家里那个穷啊，当时就落泪了，就说呀， 我们这些做外官的，就是个未入流的，也比大人这房子强些呀。又是君子固穷，还说国而忘家，什么的，我也没记住。恰好他在北京棋盘街那一带买了一处宅子，不算大，三进三出，卧砖到顶的瓦舍。几个哥们儿说和说和，就请嫂子搬过去了。 于宏图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啊， 你们糊涂啊，怎么给我弄这种事？要我当贪官吗？不行，我要搬出来。哎呀，老爷您别忒瞧扁了我们，您不是白要的。堂上您写的那几幅联儿，广兴说这字儿100两一个也值啊。那幅物外非君子，手中是丈夫，广兴要去了。其余的几个兄弟，你一张我一张接了个镜啊，拿字画换房子。徐谦学老相国、李光地老相国不都是这么做过吗？有甚的相干呢？他还是个朝廷命官，风雅学士，又不是大奸大恶之徒，又不是借您的事要为非作歹，老爷何必就清高到这份上呢？ 于宏图还要说话，外边隐隐传来请安声，一城传呼：“宝亲王爷到！”尚德祥自是上不了台盘，打了个签儿，急急地说：“ 哎呀，哎，明日早饭后，嫂夫人和我们都到畅春园双闸口外接您，见过万岁爷，我们给您洗尘。” 说完了，脚不点地的溜了。尚德祥恰在二门口遇上了红帝，他哪里敢抬头看一眼，忙垂手侧身让路，待红帝等人过去了才闪出门去。于宏图已是迎到阶下，磕头扣了个签儿，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原来雍正皇帝也站在红帝的身后。 主子！ 于宏图十分机警的人，见雍正穿着便装，便不宜暴露他的身份，只是赶紧补行三跪九叩的大礼，长跪在地说：“请主子和王爷屋里坐。”雍正点头没说话，和红帝一起拾级登阶进了堂房。于宏图这才小步趋近，又打签请安跪下。那一城早瞧见是雍正到了，连切了几个冰拜西瓜，选了个最好的用盘子亲自端进来，也不敢言声，捏着脚退了出去。于宏图这才说：“万岁爷，您怎么亲驾到了？臣子们如何当得起呀？再说这天儿虽说刚下过雨，不很热，也闷得很呐。”红帝捧了一块瓜奉给雍正：“万岁去调祭了允仍二伯伯，回园子顺道过来看望你们。”哎，尹继善呢？于宏图把尹继善方才的情形说了，接着又说：“他既回去了家，未必就再回驿站了。”雍正的心绪似乎不佳，皱着眉头淡淡地说道：“你起来坐着吧，朕刚从内城出来，拜辞了二哥的灵，心里呼呼若有所失啊。听说纪善和你回京了，还有孙家干带着岳钟琪的老母亲进京，今晚也要到，就过来瞧瞧。看不看你们无所谓，倒是朕想见见这位老太太。奴才下午就到了，没见着孙家干他们来呀。”红帝说：“哈，探马过去了，人已经到丰台了，顿饭功夫就来了。岳钟琪去了兵部武司，一会儿就来。”雍正点点头，对于宏图说：“你这番江南之行，差事办得不坏， 清江河都衙门上了折子，你监修的100里大堤在高堰一带，可抗100年不遇的洪水。那个地方朕去过，如果修不好，洪水就会漫到淮北，这个功劳不容易立得。还有文山坝合龙，确保江西、浙江和福建不受水害。500里引水渠已经修成，可灌田200多万亩。还有你帮着尹继善在江南督建一仓，每乡一座，又带各乡撰写一仓乡约，带着各州县去看你在无锡的模范一仓。他历历在目的谈着于宏图的政绩如数家珍，于宏图自己都听愣了。天下18行省，万计陈寒政务如麻呀，雍正竟记得如此清爽。思量着又听雍正说，你耿直敢言，朕原看是个御史的材料，现在看你才地不能局限呢，所以准备放你四川布政使，岳钟琪就驻节在那里，你一头要应付巡抚，一头要应付军需，还要管民政。宝亲王见了你，你不可负了他，明白吗？ 奴才明白。 于宏图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忙一躬说道， 这是主上的隆恩，宝亲王爷的厚爱，奴才在江南也是谨遵王命办差，和李卫尹继善通力协作，奴才平庸之才，主子如此赏识，何以克当？奴才还要见主子几句，主上龙体一直不适，刚刚痊愈不久，不宜过劳，即如臣等在馆舍有所诏谕，传旨入内即可呀。 真是心里闷呐、啊！方才在二哥灵前捻香，朕想的很多呀。他若不失德，勤静修心，何能落到这一步？太子如此，皇帝也不例外呀。弘时回来说，允仍见了太子銮驾，已经全然不能说话。只是用头碰枕头，朕当时真是心如刀绞啊。说着泪水便淌了出来。弘历早已经听到了弘时、允止、允禄他们演戏的事，暗思亲戚祸于悲，他人亦已歌这句诗，现在连亲戚也在那边歌，而皇帝却在这边掉眼泪，人情冷暖交薄如此啊，真是令人可叹。正要开口劝慰，院里一阵动静说话，几个挑夫把行李卸在西厢檐下，一个男子生气说道， 岳老太太住北间套间，两个丫头在外间伺候，我住南边这间小屋，老太太有什么事只管叫我。 便听一成和两个女的应声称是，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说道， 孙大人，还是你住北间，少不了有官场朋友拜见你，也方便些，我一路坐轿，吃得饱，歇得够，安安生生的，住哪里不一样啊？ 屋里人都静了下来，弘历到门口望了望，回身一躬，皇阿玛、孙家干他们到了。雍正隔窗看的时候，果见孙家干在檐前灯下指使家人搬行李，因起身出来，含笑站在阶下，徐徐地说道， 孙公别来无恙啊。 哦，孙家干应了一声，一回头立刻大吃了一惊，愕然看着雍正不言不语。雍正不等说话又笑了，这位就是东北的老母亲， 来来来，咱们住上房，

难为您了。不累，一路上有孙大人照料，事事都尽着我。钟琦跟着也不过这样，地方官走一处都来看望侍奉，我老婆子都受不了了。 雍正还要问话，却见岳钟琦、尹继善二人进来，两个人都愣在了灯下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。雍正不禁一笑：“冬梅啊，是孙家干带你尽孝，一路照顾老太太来的，你该好好谢谢他。” 万岁！ 岳钟琦和尹继善一起跪了下去，还要行礼，雍正命止住了。都起来吧，朕就是来看看你们，看看岳老夫人，没有什么要紧的军国大事。见到老太太见了，朕心里十分欢喜，只家干是瘦了一点儿。既已回京，不忙着到督察院就任，先歇几天再说。你们几个比起允祥他们身子好，朕心里甚喜甚慰呀。我朝有几个实心办事的，身子骨都不好啊，朕思里疑惑，也许朕是求治心切，累坏了下头人。这也不是小事啊，过了允仍二哥断期之日，又是老佛爷的冥寿，朕演大戏给你们看。几个人又赴谢恩，岳钟琦这才给母亲请安。岳母却不急着叫他起来，双手扶杖，激动地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儿子，跪着听你老娘说几句。你也不用问我的安，我托万岁爷的福，硬朗着呢。 是， 我17岁入你岳家门。”正是康熙12年，算来已经56个年头了。 老人两眼古井一样深邃。 你爹生龙当时是永泰营的千总，永泰营游击许忠臣是你爹的顶头上司，他受了吴三桂的封诰，跟着造反，升你爹当了副将。你爹是条好汉子，就那么几个兵，在自己营盘里设宴邀请许忠臣，就宴上一刀杀了这贼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情形，因为谁也不防你爹突然会杀了上司，我当时也吓傻了，钉子钉到地上似的，一动也动不了。许忠臣的亲兵还有你爹手下的叛兵几次进帐篷，外面喊的地动山摇啊，杀掉岳生龙一门两箭，屋里蜡烛被风吹得一明一灭。你爹对我说，女人弑夫和男子弑君一个样，都是从一而终。许忠臣待我并不薄，我杀他是因为他失了大节，现在我要突围出去，你留着也只是叫别人作践。杀了你，天幸我能出去，将来给你立庙。我说这话不用你说，不过我想全尸。当时就用帐上的围带悬梁自尽，谁晓得老天是什么意思，三次悬梁，那么结实的牛皮袋子生生就断了3次。我当时绝了念头，一闭眼说，我的爷，你杀吧。他 他的几个把兄弟拦住，说嫂子节烈不死是大人之福，命不该死，带上嫂子走，不定我们跟着沾光能活着出潼关。就这样，我跟着他们17个人逃出去，也亏了那夜风大雨密，他们逢人就杀，我见路就逃。从前半夜戌时到天明寅时，遇上瓦尔格将军的溃兵，才一道逃出了潼关。 岳母说到这里叹息了一声，众人还沉浸在55年前那个可怕的秋夜里，谁也没有言声。 打那以后啊，朝廷但有出兵放马的事，你爹没有不上阵的。 岳母眼中熠熠生光， 他的官或升或降，一直当到提督，也还罢过官，那是朝廷的章法，我不管，也没问过。可我知道他没有切过敌，他几次罢官受处分，都是因为贪功杀敌，做事太猛，没有个阵前未作保明保卫的。你如今的官做得比你爹大了，功劳似乎也比他强些。 岳母目光温和的看着自己的儿子， 我只是跟你说啊，咱们是深受两世皇恩的人家，你爹跟着圣祖爷，没丢祖宗的人，你跟雍正爷也不能给我丢脸。什么叫夫死从子啊，你是忠臣，我自然是忠臣的妈，你当奸臣，我就成奸臣的妈。你都看见两代万岁爷怎么带咱们两代了，你爹祖籍甘肃，在四川当官，圣祖爷怕你祖母孤单，把你祖母安车仆轮送到四川，你如今官封大将军，皇上怕四川那地方热，又接我来北京。 老太太的眼中蹦出了泪花。 我有吃有穿有钱花，膝下有孙有重孙，不要你的小孝顺，今儿送我人参，明儿送我鹿茸的，你妈什么都经见过，不稀罕你那些。你给我好好替皇上带兵打仗，就是马皮包着你的骨头送到我面前，我只会欢喜不会难过。 岳钟琪一头听，一头流泪，磕头称是，哽咽着嗓子说道：“ 娘的训诲，儿子句句照办。儿粉身碎骨，一笑为忠，报答皇上知遇之恩。您老只管放心就是了。” 至此，已是听得满座唏嘘。雍正自己心里也热得发烫，眼中泪结盈盈。冬梅呀，起来吧，朕查阅过你的宗谱，你这一支是岳飞的嫡脉。岳飞这人，圣祖爷原有意定为武圣人，只甘爱当时他抗过金， 乃是满人先祖，所以才选了关夫子。他不无遗憾的自失一笑，但圣祖于朕多次言及呀，岳飞此人大忠大义，震古烁今，堪足称万世楷模典型，就是抗金那也是各为其主。当初任你威远将军，有人曾说闲话，说你是岳家后代，身拥重兵，恐有不利朝廷。朕照脸上啐了他一口，说岳飞能左宋抗金，岳钟琪自能左倾抗准噶尔。这种人不懂史也不懂事，不知天理也不晓得人情。朕说这个话是怕你权重自疑，你不要存这个念头。要听到什么闲话，就像家人父子，你写密折来，朕给你宽心开导。岳钟琪拭泪，主上如此待臣，臣只能磨成粉来报答了。不要你磨成粉，要你好生办差，一锦回京。你现在只有一条，好好办军务，一切闲话不要听，学诗郎，不学年羹尧。诗郎是郑成功的部将，他灭台湾，收服了郑家，这是此时天心所在。年羹尧，若有你这样的贤母，若有你半分的忠臣，朕也断不叫他落个没下场。凌烟阁上，朕给你留一个位置。说了这么一排话，雍正的心绪变得非常好，起身踱了几步，至案前提起笔，略一沉吟，他写道：“臣师居旅补梁朝，万里侯粮备已饶，习战自能贤纪律，临戎为在借金交，建营辟梯青光闪，骑绕龙蛇赤羽飘，清澈前锋歌六月，云台何待姓名标。”他仰面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又写道：“万里玉关平鲁穴，三秋瀚海渡天兵，果粮带甲须珍重，扫荡尘纷远色清。”写完笑，真速乏劫财呀，预计以来政务匆忙，诗词早就荒疏了，免成二章，为岳钟琪壮行儿。岳钟琪这才知道这两首诗都是赏给自己的，慌的忙跪下磕头领受，激动的两唇哆嗦，连自己也不知道都喃喃的叨咕了什么。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嗯，很好，你娘母子今晚就住在这上房，好好叙谈叙谈，朕和他们到西厢北屋，我们也聊聊，待会儿朕去，你们不要再送，老人家有岁数的人了，早些安歇。这次东北来京事关军事机要，所以朕这就算亲自送过了，明儿让弘历携酒喝干，为你长堤践行就是了。于是一干人众又跟着来到了西厢，大家没有再见礼，只雍正坐在正面炕上，其余的人一概都在炕下环坐。雍正亲手切开一个西瓜分赐众人，自己取一小块吃着。随便用吧，朕一则是累，二则是为二哥难过，心绪一直不好。 倒是来这里见见你们，心里倒畅快了些。季善呐，你怎么不吃瓜呢？你回去了一趟，尹太怎么样啊？身子还好吗？你母亲好吗？尹季善面对绿皮红沙瓤的西瓜，泪眼汪汪，只是发呆，竟没有听见雍正的话。身边的红丽推了推他，才猛地惊醒过来，慌地说道：“ 奴才任上诸事都好。” 几个人都听得笑了起来。红丽又复述了雍正的话，才慌地说道：“ 请主上恕罪，奴才还在想着岳钟琪的母亲，不免心有感触，走了神了。” 他跪了下去，免冠磕头，颤着生气，喘着粗气，好半日才说：“ 臣回府，回府。” 下面的话竟然接不上来。红丽在旁代言：“尹太没让他进府。”“ 嗯？为什么？” 雍正面部肌肉不易觉察地跳了一下。儿子千里迢迢回来，竟然拒之门外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这不近人情的老糊涂！ 不，不，万岁！ 尹继善崩绝头，磕得山响啊，慌乱的不知说了些什么好，凄凄爱爱地说：“ 父亲。”只是说，奴才现为封疆大吏，位分甚高，理应先国后家，等见过主子述职后，再见面不迟。 众人一听便知，尹太的原话绝不会这么温存客气。红丽是太熟悉这家人了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哎呀，我明白了，许是我做事不紧密，送季善母亲的礼物让家里别人知道了，惹出这场闲是非来。”尹季善的头磕得越发又急又快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王爷，王爷别这么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总是季善不孝通天，一人之过就是了。” 不像话！ 雍正将瓜皮丢进盘子里，边开手边仰着脸沉吟：“ 哎，你起来，无非你家老醋坛子又翻了而已，也算不了大事。尹太的生日是几时啊？”“ 回皇上，是后日，奴才带的寿礼都在驿馆，送不回去。” 说着，尹继善眼圈又红了。雍正默谋了良久，也已揣透了尹继善的为难处境，既不能说父亲的不是，也不能寻出替父亲辩白的理由，又见了岳钟琪母子亲情同睦皇恩，他不能不心有所感。这么大的才子，这么大的官儿，为家事被折腾的如坐荆棘丛中，雍正也不胜的叹息：“哎，你的难处朕已经知道了，什么也不用说了。红丽，儿臣在。你这会子就带着季战一道去尹太府，看他见儿子不见。”尹继善大惊：“ 万岁爷，你这万万使不得！”“ 什么使不得？朕就不信治不服你家主母那个河东狮子。你们只管去，回头朕还有恩旨。这里留着孙家干于宏图，我们说话，朕今儿心里欢喜，这会儿只想多聊聊。明儿园里见人多，反而不得。 你们上去瞧瞧岳钟琪就走吧。尹继善还想说话，看了看雍正脸色，没敢再言语。出去了一会儿，但见驿外车马一阵响动，渐渐远去了。岳钟琪亦是挑帘进来。尹继善和弘历同车而行，一路都愁眉不展。弘历眼见已进城了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人呐，那份干练果断、英爽潇洒哪去了？有我跟着，老尹太能抽你的鞭子。放心， 您能住在我府里吗？您不孝的，鞭子没得抽的，那份最难受，还不如痛痛快快挨一顿鞭子。哎，主子这又何必呢？我还有些事，想禀主子和您呢，就这么赶了我出来。 哦，什么事儿啊？ 哎，外头谣言多极了。 弘历目光豁然一跳，盯着尹继善不言语。尹继善叹道：“ 哎，这会子只能简洁着说一点，都是风言风语。又说皇上得位不正，是篡了十四爷的位登基的。” 弘历无畏的一笑：“哈，这早听见过了。说隆科多将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改了传位于四子是吗？ 哎呀，不止这个。这皇上啊，就是为了灭口，圈禁了隆科多，还说皇上不仁，斩尽杀绝，厄齐纳塞斯黑他们这些亲兄弟也不放过，还说先太后不是病亡，是皇上和太后顶口拌嘴。”太后一气之下悬梁自尽，哎，也有说是处柱而亡的。皇上不肯把墓修在遵化，就是怕 什么？ 怕死后没法见圣祖和列祖列宗。 弘历身子猛地向后一仰，他一时也惊呆了，眼见外边灯火辉煌，已经到了尹太府邸。但他心里乱糟糟的一团，无论如何按耐不住起伏的心潮。弘历直到停车还在发怔，良久才说：“你先下去，我稍定一下神，我这就下来。” 素爷，是我梦了，不该这时候说这些。其实还有好消息，我和冬美原准备从容密奏的，您别痴心。 说着他便下车了，站在车边。待管家迎上来看时，弘历已经定住了心，也下了车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Thank you.